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在高空西南气流影响之下呢，中午到下午天空云量是继续增多的，西部和北部地区由于地形比较复杂，中午前后呢出现雷阵雨的概率是比较大，而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城区的主要降雨大约是在傍晚前后以及到夜间出现，有可能会对晚高峰造成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注意防雨防雷以及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总的来看呢，今天的降雨虽然不大，但是大部分地区都会照顾到，外出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带好雨具。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路况，目前看环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是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左岸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快速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了建国路四惠桥到国贸桥由东向西方向，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的西向东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平均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第21届世界杯正在俄罗斯激烈进行着，球迷们开启了熬夜观战的世界杯模式。连续熬夜除了影响白天工作以外，您知道它的背后还有哪些惊人的危害吗？几点睡觉算是熬夜？熬夜了补得回来吗？对于球迷来说，世界杯期间应该如何健康的看球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郭希恒，跟您说说熬夜危害不可小视。 风儿飘飘，云层环抱，晨光在落地窗前暴躁。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教授郭希恒。你好，郭主任。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郭主任的再次做客哈。这个世界杯开始了，这段时间您看球了吗？ 我呢工作比较忙，可能看球的机会不多啊。所以说看过他的一些信息，但是没有去连续的整场的观看。 不会说直播期间这一天三场四场球您盯着去看，实在也是因为工作太忙。哎，平时哈，您的这个工作一方面是很忙，另外一方面您会因为一些自己的喜好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去打破自己的日常的尤其是睡眠方面的规律吗？ 这个呢，不单是我，其实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呀，自己的生活规律是很难像我们跟病人讲那样让病人怎么去做，但医生由于他工作的特点，常常是生活不规律的，或者是常常是打破的规律，或者是经常是要占用自己的休息时间，甚至自己的睡眠时间去工作。比如说我们医院急诊室的医生，你看常常夜里头后半夜还在繁忙的工作， 对， 那病房的医生也是这样。那我们做睡眠的医生呢，病人夜里在睡觉，我们医生干嘛？ 监控 病人呢，我们就不能睡觉，那这个时候必然我们的睡眠就受到了很大的干扰。 我听说过最那个睡眠监测的，但是我以为就是患者躺在那儿，然后呢有这个设备记录下他这个一晚上的这个睡眠情况，第二天我们就把资料调出来看就行了。原来还需要人去监控他是吗？ 对，我们监测的病人呢可能分两部分，一部分病人是不需要去实时去观察的，包括有些病人可以带给设备啊回到家里去睡觉， 对，也可以。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完整的记录的病人的数据，但还有些病人我们需要实时观察的，因为有些病人夜里睡眠的时候还存在一些风险，甚至是有些病人在睡眠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异常的睡眠行为，这些都是我们可能需要实时观察、 及时捕捉的、及时 处理。还有的病人呢，由于佩戴的电极太多了，半夜有可能会脱落，影响我们的数据的这个记录， 不能白睡了， 随时再去进行那个调整。所以说，睡眠的医生或者是睡眠的技师来说是非常辛苦的。 明白了，您看看睡眠中心的医生，其实他们的睡眠由于工作往往也是被打破的哈。但是呢，这种可能属于被动性的，我们的睡眠包括节律被打破，但是也有主动去打破的，比如说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的这些球迷以及伪球迷们哈，到底熬夜看球可能这一个月的时间，很多人认为不就是那一个月吗？又能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科普，或者说来聊一聊，看看如果这一个月作为一个球迷，您天天熬夜看球的话，可能对身体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包括这些影响后续能不能改变过来呢？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熬夜的危害不可小觑，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关注哈，一起聊一聊这个和睡眠有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失眠也好，经常熬夜也好，睡不着觉的，还有半夜经常醒来的，以及大家认为的其他疾病因素导致的睡眠质量受影响，您都可以随时来和郭主任、郭教授一起互动和交流。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教授郭希恒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热线电话现在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各位网友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把和睡眠有关的疑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您看看我们的老听众，我这边联系方式还没说呢，那边电话就已经打进来了，看来有睡眠问题的人真的还挺多的。那么当睡眠问题遇上熬夜看球，我们该作何选择呢？抓紧时间来和嘉宾互动吧。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周二到本周六北京将会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期间最高气温35和36度是交替出现，可能会连续出现五个高温日，一直到下周日，也就是7月1号。那么北京的白天最高气温才会下跌到32度左右，所以最近呢大家要注意的是防暑防晒勤补水，在室内使用空调也应当注意适当添衣，中午前后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避免中暑。气象专家也提示了，夏季气温高，光照强，有利于臭氧的生成，当室外的臭氧浓度比较高的时候，最好要减少外出以及户外活动的时间，外出的时候作为敏感人群可以佩戴帽子、眼镜以及口罩等防护产品。 酷暑天气啊，大家自然想要靠寒凉食物来消暑散热，冷饮冰西瓜成了不二的选择。但是如果一味贪凉，可能会导致寒气入体。其实夏天呀，嘉宾也介绍了要适当吃点热，带引号的热哈，有利于保持体内的寒热平衡。这个时候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食，出一身汗，能够带走体内大量的热气，解暑降温，开胃理气。可以吃热汤面、热粥等热食作为主食，缓解吃过多冷食给身体带来的不适。另外，生姜、味辛性温，散寒解表，适合体质偏寒的人。炒菜的时候加点生姜，也可以温胃驱寒。同时在炒菜的时候，可以适当加入葱、蒜、辣椒等温性香辛料，不仅能够增香提味，还可以杀菌解毒，调理肠胃。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最近这个蚊香有毒传言啊频频出现，说人长时间待在点燃蚊香的屋子里会中毒，这一盘蚊香等于六包烟。据了解，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劣质蚊香呢，是用666药粉还有223农药等化学物质作为杀虫剂，是真的有毒。点燃后长时间吸入会出现头晕恶心的现象。而符合安全标准的蚊香大多是以除虫菊酯作为杀虫剂。除虫菊酯呢，是一种模拟天然除虫菊的合成杀虫剂，它可以扰乱蚊虫的神经系统。这个除虫菊酯在蚊香中的含量很低，只占到蚊香总质量的1%左右，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粘合剂以及木粉等燃料，对人类来说呢，毒性不高，也没有导致癌症、导致畸形等作用。一盘蚊香等于六包烟的比较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当家中有婴幼儿、孕妇、老年人或者是有哮喘病人的时候，最好是使用物理防蚊的方法，比如蚊帐、纱窗以及纱门等。好，这个世界杯的球赛呢依然是在火热继续当中哈，大家每天这个观球的热情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和上届世界杯比起来，我身边的很多球迷还说呢，哎呀，这届世界杯在俄罗斯哈安排算是很亲民的了。比如说前两天我也看了几场球，我看的都是晚上8点的，还有晚上9点的球哈。它最晚的我没记错的话有0点的，还有凌晨2点钟的。像那种球我就根本不敢看了，也熬不到那个时候。诶，但是很多人熬到那个点儿看球，你想一场球踢完90分钟、这中间还得有休息的时候，基本上得2点。 是的， 所以你要是2点看完了，这外边天估计也就亮起来了。那如果说对很多球迷来讲，这种熬夜法可能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呢？ 那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这个足球的这个选择的时间啊，比赛时间。其实俄罗斯跟中国这个时区啊差别不是非常大， 对， 6个小时啊。你比如说这个比赛如果在发生在欧洲，在美洲。南美洲，那这个我们的时差会非常大了。欧洲这个属于东欧或者是俄罗斯相对好一点。但是这个踢过晚的看足球啊，可能会给我们的睡眠潜在的带来两个影响。首先一个就是，如果是这个比赛时间是在12点以后，那么你的睡眠时间势必会后移。那么这个时候，在你12点钟平时应该在睡觉的时候，你处在一个清醒状态， 准备观战的。 哎，这个时候呢，可能完全把你的生物钟的时间改变了。当然，这个改变的时间呢，如果是偶尔发生一次，可能影响不太大。但是这个时间如果是成为一个经常反复的出现，那么如果是说一个星期有两次。 一周两次 以上的去在12点以后去看球的话，可能就会对你的睡眠存在的潜在的一个干扰的影响，甚至会出现生物节律的紊乱。这是第一个影响。 第 二个影响，你知道你这12点以后不是在做一个让你这个一个放松的一件事情，是看一个激烈的比赛， 很激动。 对，你的情绪呀，你的交感神经都在兴奋。那么这个在12点以后这种交感神经兴奋呢，等到这个球看完以后， 你很难平静下来再很快进入入睡的状态。 哦， 所以这个时候会对你的睡眠影响不跟平时熬夜一样啊。 它跟平时的那个熬夜的概念还不一样， 还不完全一样。 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因为工作，但是他起码在比较安静的环境当中哈， 对， 或者是睡不着觉，但他起码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 对， 但是您那时候在看球，没准还在吃着小龙虾，喝着小啤酒，特别兴奋， 亢奋，哎、 亢奋状。 对，那这个时候就是会造成这个睡眠的更加的入睡困难。 嗯， 那么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又是在睡眠的时机不能睡觉。 嗯。 把这个睡眠入睡时间后移，然后再加上一个交感神经的极度兴奋，那么这时候你到了两三点钟、三四点钟再入睡的时候，就会变成入睡困难了。 比如说两点钟看球，看完这场球可能变成四点了、 嗯、 这个时候你可能是觉得哎呀其实我已经特别困了，你想这一晚没睡觉哈，倒头就睡呗，但是其实这个时候有一部分人可能反而会入睡困难。 对对对，那么这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入睡困难，或者是说即使是睡觉也可能会要等待那么很长的时间、 哦、 而这个过程等到你入睡以后，其实睡眠效率也是差的，因为是处在一个比较亢奋的状态、 嗯、 那么可能是只仅仅是停留在浅睡眠，而深睡眠很难进入到深睡眠、 哦、 我们知道在一个入睡的时候，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在前半夜啊，在睡眠的整个过程当中，前半夜往往是出现一个比较多的深睡眠阶段。 嗯， 你把睡眠推到后半夜，这时机就跟平时的深睡眠的发生时间已经不一样了。 对，它很难产生深睡眠了。 对，而且这时候交感神经的极度的兴奋、 嗯、 这个背景下你很难进入到高质量睡眠。所以说后半夜的睡觉，你看即使是睡眠发生了比如说两个小时、 嗯、 三个小时甚至是五个小时，可能跟平时那个睡眠的时间已经也不能同日而语了。 即使是您睡的那个觉的时长一样，但恰恰就是因为您把这个整个的睡觉的时段给后移了。 对， 那么这样一来在这个时间段之内您很难达到我们说高质量的睡眠了。 是的、嗯、 所以您看看我们以前呢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一个那个几点睡觉算熬夜的概念。 嗯， 当时我没记错的话您应该说的是晚上11点以后。 对 啊， 11点以后，或者是我们把它放宽一点，那我们说应该正常睡眠都应该发生在12点之前， 嗯， 那么12点以后，那是绝对是睡眠时间严重的延迟了。 对，所以大家真的、嗯、平时哈，咱们先抛开这个世界杯不说，能够尽早入睡，刚才我们听到睡眠专家怎么说的了吗？您更容易进入到那个优质的深睡眠的状况。 是的， 这深睡眠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放松身心也好，美容护肤也好哈， 对 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内脏休息也好，方方面面来说，它都是最宝贵的这个阶段。 是， 但是如果您刻意的把这个用熬夜来替代了这个可能出现的时间段的话，那后续它就换不来了、 嗯、 所以我们也发现现在我们说失眠的人，睡眠质量很差的人是那么的多哈、 嗯、 都需要到专业的医院和医生这里来寻求帮助。为什么呢？其实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就是曾经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好，或者是行为方式也好，把那个时候他的睡眠质量给打得稀碎。 对，你说的非常对。你看现在我在门诊上遇到一些睡眠障碍的病人，特别是中老年人。 嗯， 那我就问他，你睡眠不好有多长时间了？ 以前咋样？ 十几年，二十几年。 嗯， 那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有些人就是说，哎呀，我过去从事的工作需要经常的熬夜 加班 啊、哦、那么有的人从事的像这个记者的工作也经常是熬夜 写稿。 哎，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自己的生物钟啊，睡眠的这个规律性啊，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嗯、 当然了，你说我们医生也是很多人都会这样的。 嗯， 那你会发现有的人呢，尽管是他的睡眠受到了一些破坏，但是他的自身的调节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嗯， 那么最后呢，他的睡眠还是能够基本上规律的睡眠，但有些人他的自身调节能力就比较差，或者他心理素质相对比较差的人、 嗯、 那么这种人如果是在赶上一个睡眠的极度的不规律的话，他受到的破坏影响那就是非常严重的，甚至留下以后的一个顽固性失眠的问题。 就是长久以来可能就是一个隐患了。 是的。 所以像刚才郭主任提到的这种哈，同样我们都是说熬夜看球不睡觉的，对于有些人来说，那后续就是一个漫长阶段，您可能需要去治疗睡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但是有些人呢，人家的这个视力素质，这个身体状况，包括神经调节能力比较强。 嗯。 你看他也天天熬夜，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没觉得怎么样哈。 嗯、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这样的例子来误导了自己， 对、 嗯，觉得没啥事儿。 对，对于熬夜的这个承受能力呢，其实啊，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呢、啊、也是不一样的。 嗯， 你比如现在对于足球喜欢的，我估计是年轻人， 二三十岁、三四十岁 这些。其实二三十岁的人的睡眠，相对来说，应该说在他一生当中是最黄金的时刻。 哦， 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也高。 我以为是小孩的时候睡眠最好呢。 啊、不，当然了，那是当然，孩子睡眠跟成人睡眠完全 不 一样 也 不 一样、 哦、啊。我们现在说的对足球感兴趣的这些人，那么二三十岁的这个阶段呢，是他一生当中睡眠是比较好的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你还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睡眠的话， 嗯， 那以后的问题变得可麻烦了。 哦， 因为有些人呢，我们注意到有些睡眠障碍的病人，他在二三十岁的人睡这个阶段睡得好，但后来随着年龄增加以后呢，他的睡眠也会逐渐变得不好。 明白。 但如果二三十岁的时候睡眠就已经变得不好了，那么后面的睡眠就会变得更加的严重， 更糟糕。 嗯， 所以你看看，如果我们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不能够有效的管理好我们的生活， 嗯， 让我们处于一个好的这样的睡眠阶段的话， 嗯， 那后续只可能说这个睡眠状况是越来越糟的。 是的， 真的糟到的那种程度是啥？就是连我们睡眠中心主任可能都帮不了您的程度哈。 是的，是的， 那就太遗憾了。 啊， 其实说到熬夜， 嗯， 第二天困呢，没精神呀，工作效率差呀，等等等等，这些呢大家可能都是能够理解到的。 嗯， 但是不是对于其实我们的身体来说还会有一些影响是目前可能看不到的？ 肯定是有影响的。首先，我们对睡眠的评价呀，其实不仅仅是根据睡眠时间来评价的。比如说郭大夫，我前半夜不睡觉，我后半夜也睡了七八个小时嘛， 嗯， 我晚上起来就可以了嘛。 对。 可是你知道，后半夜这个睡眠并不等同于我们规律的睡眠这个质量， 嗯， 啊，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所以时间一样，但是质量并不一样。 嗯， 有可能质量已经是打折扣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势必会造成第二天白天精神状态受到很大影响，包括我们睡眠的不足造成的记忆力的减退、情绪的改变啊，那么这个可能是这个反应能力的下降 啊， 甚至出现精神的焦虑和抑郁的问题，都可能会由于你的睡眠的不足， 嗯， 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第二天我就是休息无所谓，那可能似乎你通过再补充睡眠去弥补。但如果第二天你工作呢， 嗯， 咱们在上班时间，我第二天还要照常是工作，那么你这时候起床的时间你就不能往后延了。 对。 那么势必造成你的绝对的睡眠时间也缩短。 嗯。 那么你要这时候上班，比如说你开车。 对啊。 那你这个开车的反应能 力 啊， 注意力不集中，反应 力 差， 哎，很差，哎，困倦，甚至出现交通事故， 那就危险了。 另外，你如果你是工作，你的工作是一个会计，你要去算经济算账，你要是去做一个精密的操作， 嗯， 那你是医生，你去看病呢？ 你要做手术呢？ 那都可能会出现的误操作，嗯，那可能就真要做手术，那肯定是 那就大 事 儿 了。对对对。那么其实我给大家比喻一个这样的事情。如果是你经常睡不好觉，或者是你昨天晚上睡眠不足的话，实际它的效果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喝酒一样，饮酒一样。那么如果是你睡不好觉再去开车的话，这时候的状态就跟酒后驾车是一样的。 哦，那个结果有可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你 千万别觉得，其实你那个反应能力，你的那个状态和能你出现交通事故的概率 跟酒驾 是 一样 的啊，这是非常危险的。 哎，我觉得这个比喻就让大家一下子意识到睡不好觉或者说是缺觉以及睡眠质量差， 嗯， 长期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哈，不仅仅焦虑抑郁，这是精神方面的了， 嗯， 另外就拿最直观的来说，等同于酒驾之后您在驾车时候的 一系列的不良的后果 风险，就对，就非常 风险就全都来了。 是的，是的。 而且其实作为女生来说，你说失眠容易导致的抑郁这个问题，还有您说的这个情绪不好，甚至有的人肠胃会有特别明显的反应，有拉肚子的，然后还有这个胃疼的， 对， 还有一些长痘痘，我们说皮肤方面的反应也出现了， 是整个内分泌都可能会受到影响。这内分泌的这个正常的，它也需要一个节律，比如说白天激素的分泌水平跟夜间激素的分泌水平是有个规律性的变化的，所以你要能保持一个很正常的节律，你体内的激素水平就是正常的，那么你的内分泌调节也是正常的。如果是你睡眠本身不规律了，那体内的内分泌就紊乱了，那么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包括皮肤的问题，包括女性的月经的问题，那么都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由于这个交感神经的这种过度的兴奋呢，也会出现血压升高， 对， 哎，会出现这个整个代谢的紊乱。 我睡不好觉，就血压就会上来。 那么你说到一个体重的问题，其实体重啊跟这个睡眠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 是胖还是瘦？ 哎，那我要回答你的问题呢，可能还不能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有一个实验呢，有一个专家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是把这个睡眠的不同的时间的这样的人分成几组，比如睡觉五个小时、六个小时、七个小时、八个小时和九个小时，分成这几个组，然后观察他们一年以后这体重的变化，就发现呢，睡眠时间少的会是和睡眠时间多的体重都会增加，而只有睡眠八小时的这个人，他体重是正常的，或者是有一定的减体重的作用。 所以你看看，想要正常的控制好您的体重，睡多了和睡少了都不行， 都不行的。对，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睡眠。我发现从郭主任的嘴里面能让我们知道好多和睡眠有关的您可能之前都没有听说过的那些事儿。热线电话 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观看的话登录腾讯直播。我们一会儿见。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六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刚刚为本台发来的最新的天气预报，继续受到降雨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本市还是会有雷阵雨出现，外出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光照条件比较好，气温上升快，最高气温预计在36度左右，高温天气卷土重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看具体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提醒大家，高温天气又来了，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刷新的最新路况还是比较多的哈。我们来看的是东北四环内环方向望京桥到慈云寺桥，目前车多，行驶缓慢。而且呢，在四元桥区是有两起事故发生，四元桥桥区有两起事故，加剧了这个路段的拥堵，提醒自己朋友可能的话提前绕行其他路段。再来关注城中联络线方面，受到就诊车多影响，北京中医院的门前美术馆后街南北双方向目前车多，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车多，交道口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雍和宫大街东四北大街南北双向车多，东五环南向北方向大黄庄桥远通桥以及小交亭桥分别有事故发生，东五环南向北方向位置大黄庄桥远通桥以及小交亭桥分别有事故发生，造成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北行驶缓慢，北向南方向平房桥南也是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七棵树桥到白家楼桥目前通行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医院里又有急诊了。 考大学的时候，记得妈妈对我说，孩子，学医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 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他们今天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 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曹宇， 我是白琳。 每一个下午4:30，我们陪您对话医疗专家， 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节目里。 还等什么？我们就在这里。 你在哪儿？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第21届世界杯正在俄罗斯激烈进行着，球迷们开启了熬夜观战的世界杯模式。连续熬夜除了影响白天工作以外，您知道它的背后还有哪些惊人的危害吗？几点睡觉算是熬夜？ 熬夜了补得回来吗？对于球迷来说，世界杯期间应该如何健康的看球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郭希恒给您说说熬夜危害，不可小视。 好，观战世界杯，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睡眠模式到底是原本模式还是已经启动了世界杯模式呢？那么这种行为会对我们的睡眠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您平时睡眠到底怎么样呢？好，这里是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郭希恒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熬夜危害不可小觑啊。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就已经说到了，现在很多人呢，不管有没有世界杯哈，日常生活当中他的这个睡眠真的是，其实归根结底我们说是被自己搞得一团糟。 嗯， 有很多人呢是为什么一开始不觉得我熬两次夜呀对我的影响有多大，但是这里边刚才郭主任也说到了哈，每个人熬夜之后自身的调节能力以及后续对于睡眠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当然了，当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可能是属于我们成年之后睡眠质量应该是最好的这个阶段， 是 这个时候如果说您就刻意的通过熬夜也好呀，不睡觉呀，甭管是工作还是玩好，破坏了我们的一个规律睡眠的话，到了我们五六十岁以后，本身睡眠质量就开始转差的阶段， 嗯， 您的睡眠可能就会变得更差。 是的。 所以刚才我跟郭主任还聊呢，说这个管控我们自己生活习惯睡眠质量的能力，其实啊是我们每个人对自我管理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哈。 是的，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嗯， 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应一下听友和网友提问。当然了，关于睡眠你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也可以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热线电话是65150822 651508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收看节目手机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节目的名字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郭主任互动和交流。丁先生打来电话提问，他是68岁。 嗯， 是不是很多人到了60岁以后，这个睡眠跟以前比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是 正常 的 吧？ 对，这种睡眠质量的下降，或者是睡眠当中容易觉醒的问题啊，那我觉得是个生理的变化过程。 哦， 你就不要把60多岁的状态跟年轻时候去 比了。 哎，对，这是不是不能一样？ 好，就像我们很多的这个身体状况嘛，到了一定年龄就开始走下坡路。 是的， 睡眠质量其实走下坡路也是正常的。 对， 但是有些问题还是要引起重视。 是的， 比如说他就说他是夜里经常做噩梦的， 嗯， 而且每天早上5点多他就醒了。 嗯， 最近呢，白天总是犯困， 嗯， 听着广播他都能睡着。 嗯， 我记得平衡就是衡量睡眠质量怎么样，您曾经提到过， 嗯， 一入睡是否足够快， 睡眠时机， 睡眠的这个就是整个质量就是怎么样， 对， 还有就是衡量第二天的那个状态，觉醒之后的感受。 对， 他这应该就是感受不够好， 他的睡眠显然是不正常了啊。他这里面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是68岁的男性病人啊， 嗯， 男性68岁的人呢就属于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了，这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他会经常做梦，而且做的是噩梦啊。要注意，做梦这种行为在我们每天睡眠过程当中都会发生， 我 都会有的。 嗯，您曾经有一次我们就说做梦这件事儿，当时您还提到很多特别聪明的人， 嗯 啊，然后晚上甚至在睡眠做梦的过程当中 会解决问题， 会解决很多问题。 是的，但是他的梦呢是有问题了，他是做噩梦，就是让你不快乐的梦。 嗯， 那么这种不快乐的梦其实潜在是存在一个问题，有可能预示到他有存在的睡眠障碍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就是他是5点多钟就醒了，显然醒得比较早啊。那么这个早醒，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白天会感到困倦，那说明是白天的精神状态不好。 嗯， 那么可能这种病人我猜想他中午是一定要睡一觉的，他要不睡觉可能就很难坚持到下午的时间。 那么这个人呢，其实我倒觉得应该最好方便到医院看一下、 啊， 我们有办法去发现他的问题到底什么原因，而且可能我们会有些办法来帮助他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我能解决他经常做噩梦的问题。 这个居然有办法？ 对，我会让他的梦的内容改变，让他把这个噩梦的内容改成轻松的快乐的内容。 这个我都有点不相信啊。 哎，是我可以的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呢，我会让他晚间睡眠睡的质量高啊，白天呢困倦的情况有所改善。另外，有可能这个人由于这个睡眠不好的情况，有可能他情绪也会有点问题，所以说我也可能会改善他的情绪。 睡眠质量好了，可能心情就好了。 是的， 情绪也就好了吧。 对对对对，他俩可能是行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就是睡眠不好情绪也不会太好。 嗯哼， 但是情绪不好的人呢，睡眠也会受到影响。 对， 对， 所以在这里哈，您看我们的这个编辑还有我们的导播坐在外间，我们隔着这个玻璃窗看到他们俩，刚才您说能够把噩梦可能变成美梦，变成特别好的那些梦， 对， 他们俩唰的一下都从靠背椅上坐起来了 啊。对，我有些病人呢，就是因为经常做那是让自己不快乐的梦来看病的，那我说我来改变你的梦的内容。 你是给人家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吗？ 然后这个病人呢，觉得也是很疑惑的。哎呀，郭大夫，你能做到这一点吗？那我就等到下次复诊的时候，我问他第一句话就是：“你的梦的内容变了吗？”他说：“哦，郭大夫，我感觉轻松了，不可怕了，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感觉不到做那么多梦了。”啊，是这样的，所以整个梦的内容是可以改变的。 这个是现在是保密，是不能告诉我们办法是吗？ 可以，不，当然这个。具体的这个病人我们还要具体分析他的病情、 哦、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甚至我得需要病人给我讲他的梦的内容。 哦，明白了、 啊、讲一个比较典型的梦的内容， 他怕的那个、哎、 那么这个梦的内容会我去分析他可能发生的原因，甚至有的病人我需要追溯他几年前的一些经历。 哦， 那么这些可能对我的判断他的病情包括给他的下一步的治疗方案都是非常重要的依据。 明白了， 嗯， 所以呢，刚才包括我，包括我们的这个编导，都已经觉得特别好奇的这个问题哈。各位听友和网友听了之后，可能也会啊、哎，这个眼前一亮， 嗯， 是可以有方法解决您连续做的噩梦，或者是那些让您不开心、不愉快的梦的方法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里边就是不仅仅是和我们的睡眠有关，可能还结合了很多和心理有关的。哎，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 嗯、 但是刚才郭主任说了有办法解决，但是每个人要根据您的具体情况、 嗯、 我们得面诊医生、 嗯、 要交流。 特别是这个丁先生， 嗯， 68岁的年龄，这个问题我认为他自己是很难克服了 啊、哦。 我认为我觉得他 需求帮助很重 要，需 要 到医院来看病。 好的，丁先生，哎，这样吧、嗯、您就先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那现在呢，我的出诊时间稍微有些调整，原来是周二上午和周四上午，最近呢调整了一下呢，周一上午和周三下午也是可以的。那么就是说对于睡眠障碍的病人，你可以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 哦， 这时间到这朝阳医院的这个知名专家的号、 嗯、 啊，睡眠的这个号就是可能是我的、 哦、 另外就是说有些病人确实有，因为我的号确实比较难挂、 嗯、 有的病人就睡眠问题困扰很严重又得不到解决又挂不上号的话，你可以到诊室去找我。如果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有富裕的这个机会的话、 嗯、 我一定会帮助大家能够有获得这看病的机会。 我们要谢谢郭主任哈、 嗯、 就是说一方面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如果大家呢寻求这个睡眠方面的专家的帮助的话呢，应该是那个时候的号专家号应该就是郭主任的、 嗯、 当然了，如果您的这个问题长期困扰您，我们说这事儿真的可大可小哈，那么在以上的这些时段您也可以去诊室去找郭主任。当然了，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郭主任刚刚真的是赶到我们节目来的，因为在这个快四点左右那个时候三点半左右的时候他还有两个患者那时候没看完呢。 对，我还在看上午没看完的病人。 所以啊，就是说想要解决这个睡眠问题真的不是说问两句就开点药回去吃那么的简单。 是的， 调整好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嗯嗯、 所以更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来了，千万不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我们的一些 真的是不良习惯、 嗯、 去破坏了我们原本还不错的睡眠、嗯、因为这个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对，你知道现在我们今天谈的问题就是一个晚睡的问题、 嗯、 对不对？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的睡眠障碍当中有一个病，就是一个晚睡或者是睡眠时间的延迟，还有另外一个病叫睡眠时间的前移提前。那么这两种病都是疾病，但是你发现临床当中或现实生活当中晚睡的人是最多的。 嗯， 你发现很少有人会早睡。 我真不知道睡的那几点睡算太早了，然后还是病呢？ 对，也是病啊。但是你说为什么会晚睡的人多或早睡的人少呢？是因为跟人的生物钟有关系的。其实我们的人的生物钟啊不是24小时一个周期， 嗯， 是差不多25个小时一个周期。它这个周期时间本身就是后移的、 哦、 所以人们往往更习惯于后移。如果他按他自然的这种睡眠的规律来讲、 嗯、 他睡眠时间应该越睡越晚。 嗯， 所以我们的睡眠是不断的每天都在校正。比如说我今天是晚上十点钟睡觉，如果明天按自然的感觉去睡觉的话应该可能到11点了。 嗯， 但是呢我实际看表实际是10点钟，我该睡了，这时候我就提前了一下自己， 给自己 校正 了一下。 对对对，所以每天的行为包括太阳的亮度，每天吃饭的时间和每天的行为都是校正我们生物钟的一个行为。 嗯， 所以我们始终保持24小时的生物钟。 哦， 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的这个生物规律放任的话，那经常会晚睡。所以这就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会晚睡的原因。 明白了、 啊、 但是发现了原来哈太早睡，太早睡的那些人您刚才说是病的那种， 嗯， 他是困了吗还是怎么样？ 对呀、啊、他的有一些某种的也是生物节律的紊乱， 嗯， 也会造成早睡， 就是他的生物钟就是每天可能往前拨， 往前拨。对，但是临床当中这种病人是比较少的、 嗯、 而往后的人是比较多的。 好嘞、嗯、哎，我刚才就给这种就是比如说熬夜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给起了个名、 嗯、 叫时差睡法。 哇、哦， 就像跟出去玩要倒时差一样。 哎，你说的非常对，其实晚睡本身就是人为的制造了一个时差。 嗯， 那你想你如果你经常在一个时差的状态生活，或者经常在一个不规律的一个生物节律的这生活的话、 嗯、 肯定你的生物节律就会产生紊乱了。 对， 那么你的后面的睡眠的问题也出现麻烦了。 所以现在有非常多的人都会遇到和我们的网友小顺儿一样的问题哈、 嗯、 这个问题大家都来听一听看看答案是什么。小顺儿说了，请教，熬夜已成习惯，即使11点已经感到困了，他仍然熬着不睡，挺到12点多甚至更晚，这个时候完了就不困了也睡不着了、 嗯、 他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 嗯、 应该怎样改掉这个坏毛病呢、 嗯、 他尝试着改正觉得好难哦，想请专家来帮着支支招。 嗯，首先呢我给这样的病人呢起个名字， 嗯， 叫拖延综合征，连拖带这个拖延呢 其实呢他在晚间吃完晚饭以后也可能做一点事情，看个电视啊什么，其实也就没事了，这时候你可以上床睡觉了。 嗯， 但他觉得哎呦晚间的时间很长呢， 嗯， 我做点什么呀，我这会儿睡是不是太早了点，我可以做好多事情。 很多人都是到了吃完晚饭收拾完然后坐到那里就觉得自己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一天的时间才刚刚开始。 对，我现在应该打发点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嗯、 那么这个事情就占用了很多很多的休息时间，甚至是说其实没什么事儿可做的时候他也不肯这个时候睡觉，他认为这个时候睡觉好像浪费时间。 对， 哎，这样那么这种行为就成为一种习惯。 对，像他说的就已经成习惯、 啊、其实有些人由于工作原因，比如今天晚上我必须赶着稿子， 嗯， 或者今天晚上我必须看这些病人，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无法去睡觉。但有的人其实没什么内容， 嗯， 我宁愿要不就找个片子看个电影吧， 嗯， 要么就是我看看翻微信，哎，要么我就去到咖啡厅去喝点咖啡， 嗯， 反正是不想睡觉。 对， 那么这种行为就是拖延，这种拖延的行为是一种妥协的行为，是一种，这也是跟心理有关系，就是说、 哦、 那么对于自己来说要求来讲，实际上这种要求是放松的过程。 这种放松的过程是对于你放松你的心情是有一定好处的， 嗯， 客观上它会起到这种，你没必要把每天睡觉当作任务去做， 对， 对吧？但是这个行为又让你会出现对你的生活产生一种干扰，造成你的睡眠的这种不规律。所以我想，而且这种行为现在发生的情况在年轻人身上是非常普遍的。 是的，就像我说的，我说的就是也是我自己其实有这样的感觉， 嗯， 但是我身边的人更多的也是说的这句话， 嗯， 尤其是当了妈妈，家里面有孩子老老小小，然后大家都给安顿好了之后，就觉得属于自己的时间每天可能也就是要睡前的那么一 两 个小 时，对， 于是乎他就想，那我睡前的这一两个小时叫 做点什么， 利用好， 对， 然后就把这个睡前的时间段拉长拉长拉长，睡得就越来越晚， 对，就最后造成了睡眠时间的延迟。 所以专业术语这叫什么，这叫睡眠的这种拖延症。 对，我觉得我们专业术语叫睡眠的时相的延迟， 哦， 整个睡眠时间延迟。那其实这个过程我们叫做睡眠剥夺， 自我剥夺了。 对，为什么叫睡眠剥夺，你会发现在临床当中有两种人，一种人呢，他是想睡觉的， 嗯， 他十点钟就上床了，但是在床上怎么睡睡不着， 睡不着的， 这叫失眠， 嗯， 那这种行为就叫做在睡觉的时间、睡觉的时机，有睡眠的环境， 嗯， 又有睡眠的愿望， 嗯， 但是就睡不着， 啊， 哦，这叫失眠。那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呢，是也是在睡眠的时机。那么也是有睡眠的环境，其实也应该睡觉了， 他都困了， 但是我死活不睡，这叫睡眠剥夺。其实现在的睡眠剥夺的情况我觉得太普遍了。 但是怎么办，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那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睡眠要规律嘛，我觉得首先要自己制定一个这个作息的时间表，比如说到了几点，那么你就应该准备睡觉和放下那些不是说必须要做的事情， 嗯， 啊，你就应该来养成一个规律睡眠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可以设定十点钟，如果你觉得十点钟太早了点，你可以设定到十一点， 嗯， 如果我们说把这个条件放得再宽松一点，你十二点之前是一定要睡觉的， 对， 如果你拖到十二点以后再睡觉 就会睡不着， 那么这有可能造成后面的入睡困难。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比如说他熬着他不睡觉哈， 嗯， 或者是看片儿，或者是玩手机，或者是怎么样， 嗯， 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的交感神经变得兴奋了。 是的， 兴奋起来了之后，于是乎等到更晚他想睡就睡不着了，是这个原理吗？ 是的，是的，这个呢，我就是说在要入睡的这个过程，其实为什么会人们到晚间会有发动，会启动你进入睡眠这样的一个程序呢？ 嗯， 是因为你到了那个时机，身体已经到了那个阶段，你该入睡了。 嗯， 其实这个阶段你入睡也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你错过了的时机以后，那么这个睡眠给你创造的条件就发生了改变了。 嗯， 那么你可能再入睡就变得比较困难。你看临床当中是有些人说，郭大夫，我觉得这个点儿睡哎就好睡，过了段点儿以后再睡就变得非常困难了，他会有这个感受。其实这种感受呢，其实有些人会非常强烈，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对自己的睡眠是有一定的调节能力的， 嗯， 啊，这个调节能力的强和弱是因人而异的。那睡眠障碍最容易发生在谁的身上呢？就调节能力比较差的人， 嗯， 哎，他的调节能力又比较差，他的生活再加上他的生活又极端的不规律，再加上他自己的心理状态又不是很好，比如说， 嗯， 在他想睡的时候又睡不着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种焦虑的心理。这种焦虑的心理是命令自己想去睡，越命令越强迫自己想睡的时候反倒是越睡不着。那么这时候这种睡眠成为一种奢望，这种奢望呢让他感觉到达不到， 嗯， 那么这时候情焦虑的情绪就出现了。所以说往往是长时间睡眠不好的人往往会出现那种焦虑的情况，这种焦虑的情绪出现以后呢，那就会像前面的那个病人啊， 嗯， 来就出现了说什么睡眠当中多梦啊，紧张啊，或者是一种对睡眠的一种恐惧呀， 嗯， 或者这种不自信呐， 对，